我们再低头有一个祷告。主，我们当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求你自己的宝血洁净遮盖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守节心清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朝见你的面。我们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这里捆绑抵挡一切出于仇敌魔鬼的，让我们在这里每个人都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求你向我们开启，若不是你的开启，主，一切都成为枉然。主，我们就在你的面前等候你的工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继续，还是请大家用祷告来托住这个聚会。因为我发现如果我们光光来是听人讲的话，听完走了也就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一点的果效。但是如果我们是用我们的心灵来亲近主的话，那么主有的时候会向我们开启，来向我们讲话，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那么今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这个，刚才我们主日学讲了祷告啊，我们继续再讲。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圣经节，你就看见主耶稣的面貌是在什么时候改变的？就是在祷告的时候改变的。这是新约福音书里面唯一就是说提到他面貌改变，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所以我们通常就叫做变相，是不是？但是你会看见这个在前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件事情。那么在路加的我们已经读过了，马太呢，马太十七章二节他也讲到他的脸面就明亮如日头，但是你会发现呢，到了约翰福音就没有提这件事情啊。我自己的领悟就是说，这个就表示是不是神，因为主耶稣又是人子又是神子，他在这里讲的不是以他神子的身份来显出神的荣耀，而是以人子的身份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就我们就有份了。如果光光是神的儿子显出他的荣耀，那我们就没有份。但是因为他是人子的缘故啊，能够显出神的荣耀，那我们就在这个里面一同有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其实祷告呢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心里的话就倾吐在他的面前，和神有心对心最亲密的交通。那么我们在刚才主日学也念过马太二十一章十三节，讲主耶稣自己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他并没有说我的殿是音乐的殿，我的殿是团契的殿，他说我的殿是称为祷告的殿。所以你看见他心里最喜爱的就是我们与他亲近。那么这个与他连接的生活呢，我们也看见是从旧造，因为我们都是在旧造里面啊，到新造的唯一的途径。在新造的里面，就是在主耶稣的里面有个新的族类，所以就是说你会看见这个祷告这个连接的生活是我们从旧造到新造的唯一的途径。你也会发现这所有属灵新生命和这个新侍奉的根基也就是在这个祷告的上面。你会发现慢慢慢慢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或者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如果离了他我们就可以做了，如果不靠这个祷告不在他的里面我们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不论我们做的有多大多热心，你会发现到头来都是草木合接，然后最后主还要说我不认识你，那是很严重的，那就是说你所作所为都是白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一切都应该是从祷告开始，以他的旨意为准，那就会蒙主喜悦啊，能够接纳。那么我在这里就先提一下，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所以我自己有经过这个，好像自己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来搞清楚我是不是愿意来跟随主，他是不是我自己的主那么所以我今天也愿意看看我们中间是不是也有一些生长在基督教家庭的孩子长大的 我们如果不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里，是自己经过一段日子的寻求而接受主耶稣为真神的，那么新生命的起点在我们的生命上就比较清楚，那么走起这条路来好像也比较踏实啊，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是不是这样，起码在我们教会里年轻人中间，我们发现这个自己就是来寻求神的人，他们好像比较殷勤跟随主。那么生长在我们这些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就好像没有那么踏实的感觉，因为他们自己来寻求主来选择主的时候是在有一个时间他自己的选择。那我们生长在基督教家庭的人，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要需要来到一个点的时候，我们要认定耶稣果然是真神，也要清楚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君王。那么神带领每个人的方法我发现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到今天还没有做一个很清楚的选择的时候，我想你可以照约翰福音7:16-17的话做，我们可以念一下，这个是起码是在我自己生命里面我是照着这一节话的去做。因为我长到一个到大学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如果我的父母是佛教徒，我就变成一个佛教徒我今天是基督徒是不是因为我的父母是基督徒那么你就看约翰福音7:16-17他说，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一个点，有一些问题发生，或者是面临一个试炼试探，我们要该做选择了，那么我就勉励你就要照着这一节圣经的教训去做。你会发现如果你真心愿意由这里来看看耶稣是不是真是神的，那么持续一段时间以后，你心里就会明白了，他果然是他所说的那一位。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就不光光是你父母的神了，他也就是你自己的神了。这个不是试探神，因为我们只要真心愿意认识他的人，我们都可以祷告说，我想认识你，但是求你让我知道你是独一的真神。然后呢，你就照着刚才我们读的这些圣经，照着这个教训去做，就是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那么我可以跟你保证，神一定开始带你上路，给你一个很清楚尾声的起点。那么这个是个好的开始，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原则就是照着他的话去做，这是我们一辈子跟随主的一个心态。这样子呢，我们才真的是把神当了神了。不是说我今天你的规矩和要求和我觉得好的是一样，那我就把你当神，我就照着你的话做。明天我发现你哪一个规矩和要求和我看为好的不一样的时候，那我就把你放在一边，照着我自己喜欢的去做。这样子就是不是真的把神当神，我们就没有把他认真的对待那么我发现这个选择性的跟随是许多基督徒失败和不长进的原因。方便的时候选择主，不方便的时候选择自己我们其实就是很有选择的跟随神，这个是真的是不长进的一个大原因。那么我们跟他连结的时候呢，如果有从他来的指引光照，那我们必须要遵着实行了去做。如果没有特别的光照呢，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特别的光照，那也要遵守他白纸落黑字的命令去做我们一起念一下生命记26:16-19，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了。生命记26:16-19，你会发现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很多事是有个先后的次序的，这个很重要的。我们找到以后可以一起读生命记26:16-19，请。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 所以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你的神 应许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 今日照他所应许的， 也 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 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 使你归耶和华， 使你 成为圣洁的。 所以这一段圣经里啊，你会看见很有意思。这个次序就是说，我们要先尽心尽力。你看前面十六、十七节啊，就是耶和华你神今天吩咐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你看见放在前面的是，我们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然后我们认耶和华为我们的神，应许遵守他的道，谨守他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那么下面呢，然后呢，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就好像说我们尽心尽性，那神才认为我们为他的子民，然后他会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他的话太难守了啊！但是你看这个地方，神是使我们谨守他的一切诫命，他会帮助我们，又使我们得称赞美名尊荣啊！而且照他所应许的，使我们归耶和华为圣洁的名。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先后的一个次序，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我记得在新约主耶稣也是说，你要第一个最大的诫命就是什么，就是尽心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那就是爱主，就是守他的诫命啊，很简单。那么这个你就会发现这个次序一定是如此的，倒过来好像就不大成功了。那么新约活得最久的使徒就是老约翰，他也这么说的。他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前半段他这么说，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你看见也是啊，先要遵守他的命令，就是住在神里面，那么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见这些都是，你会看见有个次序在那里。然后他又说，这个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是在约翰三书四节里说的啊，就是说我的喜乐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就是他看见他的儿女们，就是也可能包括比他年轻的一些基督徒能够按真理行，他就是最喜乐了。那么你会看见约翰二书四节也有这样类似的话。所以你看见这个当年啊，主耶稣最爱的门徒约翰，他很清楚的知道走天路的诀窍是什么，就是要遵主的话的做。那我想我们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失败了啊。我们不但不先遵守他的命令，而且还常常落在试探神的情况里面。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向神讲啊，你如果听我的祈求，而且有的时候心态说，哎，你听我的祈求，你就是我的神，若不答应我的祈求就不灵啊，就不是真神，就是好像要神来听我们啊，像一个偶像一样的对待。我记得我听说这个台湾有一些地方，他们拜偶像，就是做一个偶像来拜，然后他们跟他有一些祈求，然后他如果不灵不回答他们的话，他们就把这个偶像砸碎，再做一个啊，再换一个。所以我有时候很不信我们基督徒啊，因为我们都是旧人一样的，生长在这个肉体的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对神也有一点这样子的心态啊。那或者呢，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抓住一句喜欢的圣经节，一节应许来要求神成就，我觉得这个都是试探神。这个我想更多了啊，我们常常看见，哦，如果我的心是喜欢这样的话，哦，我读来读去神都是在应许我，结果最后发现这个事情没有成功，啊，说哎呀怎么搞的啊，结果是因为是自己喜欢那个圣经节，自己去抓住，而不是神给我们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慢慢经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要学习不要用自己的意思来抓住这些很多，有的时候什么 promise 或者什么啊，你这样求是没有用的，很多就变成了反而是试探神。那么可是你会发现在重生得救的经历上，有的时候神会先找人的，但是在我们走天路的里面呢，我发现他工作的一般的原则都是要照他的话去做，我们要对他认真，他才会对我们认真。这是我发现比较 一般的原则。我不知道，可能也有例外，因为我越年纪越大，跟随主的日子越久的时候，我就越发现神是很活的神啊，他没有一个说一个规律一定是这么做，但是基本上有一个属灵的原则，但是他常常会破例，就告诉我们说他是神，我们要跟着他走啊。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对他是认真，他就会对我们认真。那么至于这个神的回音哦，有的时候我们要等很久的，所以我们不要灰心的，因为神有他自己的时间，不是说我们说哦，今天就要知道，明天就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要等很久，等几十年都有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学习，但是这件事情是其实是很美的，因为你发现你每天常常要为一个事情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就不敢离开主啊，因为你总是靠着主嘛。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因为你要继续的等，继续等，这个我们慢慢慢慢就被它扩大，一个很坚忍的个性就在我们里面出来了，所以你会发现神做很多的事都有它的原因的。但是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不要变成一个很被动啊，或者是这个脑筋空白，这是最危险的，或者是一直重复同样的字句，那变成一种自我催眠的状态，那个心存等候的态度就够了。啊，我们到神面前把我们该讲的话、想讲的话讲完了，啊，就够了，就继续等候。不要说一直讲完了就在那里空白的等主啊，你一定要给我回应。我记得有些祷告会以前，听说在我们在台湾母亲的朋友，他们就祷告会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就聚在那里就一直祷告，好像感觉说没有圣灵充满或者是什么，他们就不走。这样子我觉得是不太对的啊。因为常常有时候你讲到一个程度，你所该讲的话也没有啦，那你就这个人就变成空白了，就很危险的。因为圣灵的果子，我们记得的话有九个面，它最后提到的就是中文翻成节制啊，但是英文就是 self control， 就是要有自制。所以你看见真的是圣灵的话，我们是很有自制的，就是说我们是in control 的，我们可以管理自己的，不会是不能管理自己的。所以无论是我们祷告唱诗或者过我们平常生活，我们不可以失去这个自我控制的。不然的话来的是仇敌啊，就给他一个机会可以趁了。那么还有，如果你这个回音是有一点超自然的现象的回音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赶快交还给主，一面告诉主，如果这个的确是出于他的话呢，就继续求主印证，如果这个不是出于他的话，求主拿走。我们不要，你不要说因为有一个超自然的回音，有一个超自然的现象，你马上就很高兴的把它接下来啊，那就上了，有的时候会上当。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尤其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的危险性会越来越大。这个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找到了我们一起念啊，请。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试验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约翰在这里很清楚地跟我们讲，凡灵不可以都信啊！所有超自然的现象，我们都要拿到神面前去求主啊，来过滤一下，免得上了仇敌的当。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回音完全交给主之后呢，而且自己要放开手，不要去想。有的人啊，有的时候这样把他说是说交给主了，但是自己脑子一直在想啊，那你也搞不清楚的。你一定要完全把它放掉，然后如果你会发现真的是出于主的话，主又各样的方法又一再的回来，就是用别的方式可能再来印证，那你就知道是从神来的，那你就很清楚知道了，因为已经把它放掉了，不是你抓的。如果他 他不是从神来的，那么他就慢慢消失，就不再回来了。那么你就知道这个不是出于主的，你也不需要把他抓得很紧。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所以我们要警觉，无论是个人或者团体，我们遇见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查验它的来源，来源是很重要的。因为仇敌所谓的敌基督，常常是也可以叫它叫假基督，就是它是一个冒充的，所以要这个来源我们要搞清楚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出于主的话呢，我们就要马上去做，如果不是出于主的话呢，一概拒绝，那个事情再好我们也不要做啊。所以不能不查验就马上接下来。那么有的时候神的回答来了，因为祷告是有来有往啊，我们有向他祈求，但是他也有那个向我们回话的时候。就好比说雅各建的天梯，你记不记得有那个天使在上上下下，就是有去但是也有来。那有的时候神的回答来了，那经常是圣经上的一段话，那我们如果有的时候还不懂的时候，那要再去求问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抓了一句话就很喜欢，然后就用自己的解释去解释，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我自己就解释错了，所以后来我就学乖，有的时候不能马上把握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就再去问，再去求问啊，不要马上自己去解释，免得把神的意思错解了啊。那么你会发现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圣经上常常说她是反复思想，我想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不懂很多事情，他不懂，所以他就反复思想。我想我们每个人也需要这样，我们要思想我们心里面还不太明白的地方，因为我们要跟随主走，有的时候要清楚知道他到底是在讲什么，是不是？而且很稀奇，就是在我们这个反复咀嚼的时候呢，神就把正确的解释他就把它勾画出来了，就好像 highlight 出来，那你就会发现如果这是从神来的话，慢慢慢慢有一些东西就会突出来了，你就会特别感受到，就好像它在发亮光一样。正如诗篇，我们刚才早先读119啊，它这个130节也说，他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所以你知道神的话是跟那个亮光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如果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反复思想，到神的面前去思想，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在你思想的这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神就特别让一个事情发亮点出来，哦，那你就晓得，哦，神大概是指这个意思啊。那么如果在我们开始时你已经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你在反复思想的时候，主也会借着他跟我们讲的话，把其他我们还看不见的真理又把它向我们解明，所以非常有意思。我们就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也可以说是 meditation 吧，反复思想，我们的生活就经常充满亮光，充满喜乐，因为你就会发现神的把这个话语解开发亮光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新造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们新造属灵的生命啊。那么如果你去看约翰1:4，他讲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就发现你一碰到生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就好像是发光一样的，就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啊。我记得以前你们是有时候如果看这些什么童话片这些画的片子，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读一本书啊，突然那个书里面 就一个大亮光出来，有的时候我读圣经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我相信你们也一定也有这些经验啊，就突然读到一个字句啊，就好像就发亮光了，这个就是神的生命，这生命就是我们接触到生命，这生命就会慢慢长啊。但是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要自洁，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洁净。我们看一下约翰1:3啊，我们从2开始念好了。约翰1:3:2-3，我们一起念一下，请。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 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 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这个约翰在这里讲啊，他说：“ 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常常祷告，我们常常到他的面前，常常去亲近他，我们就常常接受到他的亮光，那我们就慢慢就变得像他了。那我们向他有这个指望的呢，必须什么？要洁净自己。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也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的时候，主必不听。所以这个自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必须做的，也是立位记里不停重复的话。立位记不厌其烦把一切到神面前来的规矩说了又说，说了又说啊，意思就是要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到他面前来的时候必须要按照他所说的一切话，不然就不得赦免的啊。那么甚至还要死亡的，因为他是圣洁，所以他要我们圣洁，所以我们才能够靠近他。那么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有一些事情啊，是不是讨主喜悦的话，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悔改，停止不做，而且要求主的宝血洁净，要保持我们自己洁净。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就是要保持一颗清洁平安的良心。我们的良心如果不平安，你就知道有一些地方出了错了啊。所以要保持一个平安的良心，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和主保持一个很流畅的交通，然后我们的灵命就会枯干了，因为没有办法靠近他嘛。主不听，主不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就枯干了。而且呢，还危险的就是会给仇敌留地步，因为他也可以借着这些事情来控告你啊，或者是攻击你。也许有的时候他不马上攻击，但是将来也逃不过的。那么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跟着主往前走的时候，这一生的属灵征战，我们绝对不可以给仇敌留任何的破口。不然有一天你会发现，不但你自己受损，你整个范围里的人事物有一天都要遭到 毁坏的我相信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很早很年轻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件事情，跟随主不能留任何的破口，一定要良心平安。那么而且不但是已经表现在外面的言语行为，甚至连我们的心里面的心思也要注意，立刻对付干净。因为有一次啊，有一件事情发生，哎，我突然想到，哦，原来很久以前，那已经是不晓得多少年前了，我脑筋里有这么一个念头。那么而这个念头啊，我仔细想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罪恶的念头，只是这个念头啊。但是因为我没有马上对付，把这个地ground 拿回来，结果呢，过了好多年以后，仇敌就在这里就制造一些问题啊，就可以进攻。所以我就发现，我们不但要注意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心思也要注意，都要保持洁净。马上一发现不对了，好，我们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求主赦免，然后训练我们的心思要转到主的身上一边是能够 turn off， 就是把它关掉，那不好的思想马上能够关掉，一方面就是马上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都还是罪人啊，有的时候免不了出错的我们一定要收回这个地步，而且有的时候甚至还要当场就要抵挡捆绑他一切的攻击，因为很可能的啊。那么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个属灵的征战嘛，我们不可以任何的破口给他。因为我想我们，如果我们都是中国出生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兵家打仗胜利就是兵家一定要立于不败之地，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不败之地，就是你不留一点的破口啊，完全在神的面前洁净。这个是我们打仗里面的最大的事情，第一件要事。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经过很多年你都这样子谨慎地走在神面前蒙他保守的时候，你慢慢发现老约翰的见证就没有错了。他在约翰一书三章六节讲，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没有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然后三章的九节又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我以前还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就老觉得说，哦，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神的生命，那属神生命的那个部分是不犯罪的。但是在神的面前越跟随的时候，越发现这个老约翰的话就是这么简单，他就是这个意思，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慢慢慢慢这个人就会变了啊。 所以是应该是越老的时候应该越进入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我们像刚才讲的，我们愿意对他认真，照他的命令做，然后反复思想，又继续求问，耐心等候，而且保持我们的洁净，那我们就一定要时刻连接于他不可，不然不可能有这样子的生活的。那么这样连接于神的身上那个生活，这样可以说是一个经常祷告的生活，到了一个程度，你就看见这个人的面貌就变了，他这个有神子的荣光了啊，连他的衣服就我想就是指这个言语行为嘛啊，也开始洁白放光，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变了。这个就是父神带领他的众子进荣耀的道路。我以前没有注意这节圣经节，我想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十四节，我们从十三的中间可以开始，我来念好了啊。这个是很宝贝的，因为我发现它的中文好像看的有点不是那么明白，所以大概我没有注意以前，但是我最近发现这个实在是太棒了。他是说从起初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他先救了我们，对不对？然后他继续带领我们，借着保罗说他借着他们所传的福音，要把我们招到一个地步。这个什么地步呢？就是说整个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Think about it， 想想看，神不光光是叫我们得救，好像哦上天堂不下地狱就可以了，不是的，他是要招我们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多美啊，这是多高的一个目标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凡属神的儿女啊，我们一同向这个荣耀的境界往前跑啊！我们一起跑，彼此勉励，彼此帮助啊！让神在我们身上的期望能够满足，能够达到，那么他的心意也能满足。我想儿女能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让父母的心满足，是不是？所以我相信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就是把我们都带到基督的荣光里，愿意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好，我们有一个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的是一个何等高的一个护照。你不光光是要好像把我们从地狱的火湖里救出来，但是你还要我们进入基督，与基督有份，与他的荣光有份，与他一切所有的有份。主啊，这真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但是主啊，这就是你自己的心意。求主常常用这句话来勉励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困难里能够耐心地跟着你往前走，因为知道你所为我们开始的也要为我们成就。愿我们自己不要先放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地，主你都让我们能够转眼注目基督，让你自己能够工作在我们身上，能够完全的满足。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是在基督里成为你自己的身体，与你一同掌权。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名求，阿门。好，下面我们一同唱一首歌好不好？这首歌非常的，我觉得很把神的心意讲出来。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因为我们常常尤其现在世界上的事情太多了啊，什么 iPhone、iPad 一大堆，每天的搞这些都玩不了啊。那但是我想，我们很重要，就 first thing first 啊，就一定要把最重要的事情摆在你的第一位，不然的话，你到最后你简直是虚度一生啊。我们来思想，常常来思想耶稣，你看神给我们的呼召，绝对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而且我发现走这条路啊，越年轻开始走越容易，因为越老的时候你这个很多观念都已经那个固定了，很难打破你以前的那个方式，而且你的时间也不够了，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有的时候要好多时候才把一件事情能够对付掉。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从今天开始，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的话，就要从今天开始。好。 这个我们会不会唱？哦，都有谱是不是？啊？有没有谱？哦，有字。那我们就请你先弹一遍好了。呀呀呀，整个弹一遍好了，然后就一起跟着唱，因为不是很难的。时候，每个人都越变越像主耶稣，脸上有他的容貌。 感谢神，今天借着讲员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操练祷告，与神有美好的交通，因为这是进入荣耀之路。希望神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每个人的心，在这一周我们能够反复思想，能够与神有更紧密的连结。现在是奉献的时间，请大家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向神献上我们的应尽的一个义务。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我今奉献》。 在天上的父，愿这一首诗歌成为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将一切都献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存留也都在乎你，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实在应该更多的摆上把我们的时间、金钱、精力都能献上为你所用。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能过着真正祷告的生活每天能有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你，更多的认识你，也彰显出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请大家站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全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默祷。